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5集。萧盘云虽算不上很有威望的将军，但在军中待过这段时间，几名亲信总还是有的。见他枉死，立刻奔马回来要为他复仇，而那些投降心切的也正是打算要杀了他们来立威邀功。于是不待萧定等人动手，殿前司群龙无首，内部倒先自相残杀起来。这喊杀声将陈泽明惊醒了，他往下望去，被那场景吓得吸了口气。 你为什么勾结匈奴出卖国家？ 这问答关系他一生的信念，是以他问得极其郑重。杜进旦须发皆白，但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从来最注重仪容。被独孤航先前一顿追杀，原本绑得整洁干净的发髻早已经散乱，头顶的朝冠早就不知道滚到何处去了，看起来异常的狼狈不堪。然而他的目中却没什么颓然之色，只是望着陈泽明笑。 这皇帝一定要萧家人来做，这样父与子、子是母的家族有什么奇特之处？帝王之位，能者居之，有什么不对？ 你竟然是这样的野心！ 陈泽明有些不信，对方纵然是人脉广泛，在官场上老根盘结，可说到底，杜进旦的亲信将领大都不曾身居要职，手上并没有什么兵权，这也就是他或者萧瑾不曾真正提防杜进旦的原因。手无兵权，只凭玩弄权术能起什么浪？然而对方口口声声这样承认了，他一时间也无法辨析明细。 如今告诉你也没什么，总归你也是逃不掉的。这机会不是我自己强要的，是他父亲亲手送到我手中。 你是指先帝遗诏？那遗诏果然还是真的？ 当然是假的了，真的早已经给萧鼎烧了，连同他的养母，连同你心爱的女人。那把火那样旺，烧了整整一夜，把京城里也照亮了半个天空，你都忘记了？ 陈泽明如遭雷击，险些昏倒过去。杜进旦瞧着他笑，这老儿知道自己是逃不过了，那么临死前能托个人垫背也是好的，何况垫背这个人还是把自己逼到这一步的对头，那种报应不爽的复仇快感真是难以言喻的痛快淋漓。 于是你做了假一招，再拖我下水。 谁叫你那样恨他？谁叫他父亲临死了也不信他？谁让天下只剩我一个人见过那遗诏？这机会千载难逢，我为什么不试上一试？ 陈泽明摇摇欲坠，这玉阶太高，他觉得自己足下不稳，随时会一跤跌了下去。 原来这么多个夜晚的痛苦难眠都是罪有应得的，原来我违背自己的信念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人利用， 场上那些枉死的将士，他们怎么瞑目？ 这样深重的罪，什么样的人才扛得起？ 陈泽明看着杜进旦，又好像没有看他，眼中似乎有泪要落下来。 萧鼎如今在翻身得势，看样子是胜券在握了。我若是他，便不杀你，留了你，不但可以和匈奴背水一战，顺便还能安定人心。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再慢慢找机会，把你整得生不如死。 生不如死。 威望千岁，他便是这样的人呢。 杜金丹慢慢往陈泽明靠近，伸手握住陈泽明的腕，轻轻卸去他手中的刀。陈泽明魂不守舍，任由杜金丹抓着自己的手掰开五指，却在那刀柄脱手的瞬间，突然一个机灵清醒了过来，猛地后腿抬足，将杜金丹刚入手中的刀踢入了空中。杜金丹猝不及防，被这一击击中了手腕，剧痛难忍，伸手去捂住伤腕。陈泽明跃身接刀，只见刀光一过，杜金丹那颗头颅滴溜溜飞了数尺远，一腔鲜血喷射而出，直冲到大殿门扉之上，再滚滚滑落下来。他的左手这时才搭到右腕上，再颓然落下，整个身体失去生气的轰然倒地。陈泽明杀人之后呆了片刻，方才走上前将那头颅拾起，大步走到栏杆前，举着那头颅厉声喝道： 都给我住手！ 下头厮杀的众军士被他这一吼给镇住了，纷纷抬头来看，他掌中头颅上的血滴落下去，掉在下面士兵的脸上，一颗颗仍是温的。昭华门下，萧定远远见到陈泽明杀了杜进旦，有些惊讶。 这是为了自保，还是别的什么？ 萧定心中暗自想着，却丝毫不表露出来，只是静静等待。可陈泽明在喝止了兵士们的自相残杀后，却是一步步走了下来。萧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举动。陈泽明走下丹殿，走过举弓的独孤行，走过停下刀剑的军士，走到两军对峙之间的空旷处，人们从广场两端默默注视着陈泽明。陈泽明举着血淋淋的头颅，杨如清看着看着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而将目光低下了。一阵静默之后，陈泽明将杜进旦的头颅扔了出去，那个动作含带着鄙夷和入骨的痛恨，他几乎是将他狠狠砸了出去，他想将他砸成肉酱。他已经不需要对死者的敬意这样表面化的东西。严青猛地握紧了手中的刀柄，然而他的白刃来不及出鞘，他看见曾经仰慕的上司身体晃了一晃，似乎站也站不稳的样子，然后跪了下来。严青睁大了双眼。陈泽明朝着萧定的方向郑重的三叩九拜，如同他多年前曾经做过的那样。人们都惊住了，他们屏息地看着陈泽明的一举一动。陈泽明几乎没有呼吸，他一口气叩拜完，直起了上身。他的发鬓满是灰尘，额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撞得有些红肿。陈泽明浑不在意，他回头看了看独孤行和其他目瞪口呆的人，再调转过头望着萧定，用所有人都听得到的声音嘶吼了出来： 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 殿前司众将，不论是参与杀萧潘云，还是想为萧殿帅报仇的，对这样的变故都感到措手不及。他们愣愣地看着陈泽明的背影，半晌不能动弹，随后似乎是渐渐领悟了，才一个接一个地下马跪了下来。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杜进旦死了，萧潘云死了，剩下的大臣中身份最高的是陈泽明，最有能力掌控殿前司的也是陈泽明，而陈泽明选择了投降，那么其他人也不必再战。这样摆在眼前的事实很快征服了众将，他们跟随其后重新拜在萧定足下。众人山呼的声音传到昭华门外，百官察觉到战事已定，也应声跪倒，门内门外齐呼万岁，齐声震天，风呼啸着从屋顶奔腾而过，与之应和。昭华门是宫中最雄伟最高大的一座门楼，气势恢宏，视野广阔。萧定曾无数次在这里接见前来朝贺的使臣，彰显他天朝威严气派，而今天终于又是在这里，他重新得回了他的天下。接下来的局势瞬息万变，直叫人眼花缭乱。重登帝位的萧定理所当然回绝了用金帛绸缎赎回萧瑾的要求，而在谈判途中亦不曾停止过征讨的绿言，也很快得到了杜进旦的死讯以及萧氏天子换人的消息。于是在萧定再度登基的同一日，宣华城被迫的急报像是礼物一样被送到了萧定案前。刚刚接过百官朝拜的萧定阴沉着脸将战报抛下案去，透过那些文字他能看到对方勒马狂笑的样子，而让他不安的绝对不仅是这一份嚣张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